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咱们稍微走远一点啊，那个不光在京津冀，是为京津冀人民服务的一期节目。因为开学了啊、开学马上要开学了，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大家可以出去再玩一玩。而现在呢，新疆也进入了自己最美的季节，而且瓜果也都熟了，又美然后又好吃，我相信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大家肯定是不会拒绝的。今天呢，我们就请旅行达人超级小包子啊，跟大家一块在线上聊一聊，大家如果想去新疆，尤其是去南疆，大家玩点什么，然后怎么计划哈。我们先请小包子跟大家打个招呼呗。小包子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南疆这条线哈。小包子，南疆这条线哪儿算南疆？小包子，你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大家可能好多朋友都没去过新疆。 这个南疆这条线呢，给大家讲形象一点，实际上就是你把新疆那个疆字，把这个字的右半部分拆开，你看看它的疆字，就是很形象。从那个中间那一横往下，就从地图上看就是南疆。对，新疆呢就是三山加两盆啊。从北边，咱地理简单的说，北边是阿拉阿尔泰山，然后呢整个是盆地，中间一条就是我们最著名的大家也都知道的天山。然后呢南边整个那个塔里木盆地，然后再往南这一条是昆仑山。所以昆仑山脉，也就是说咱们说的传统意义上说南疆，一般就是说从这个天山跨过去，到了这个天山以南的这一，天山是一条很长的山脉，然后到了天山以南的这一片非常富饶啊，非常这个怎么说非常美丽的一片这个广袤的土地啊，这块统称叫南疆。 包子，因为你是旅行达人了，有好多朋友可能去新疆去北疆去的相对比较多，好像北疆开发的也早，而且名气也大，南疆对于好多朋友可能还陌生一点。南疆那边主要的城市和玩的点是什么呀？ 南疆这边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因为像它当地的一些维吾尔族啊，然后一些其他的像这个哈萨克族啊，可能居住的人的比例会大一些，所以在这儿能看到很多这个风土人情跟咱们中原地区完全不一样的一些，风土人情也好，这个建筑也好，它的这个文化也好，就是跟中原地区的完全不一样。非常非常差别非常的大，所以让咱们感觉呢，可能它的这个风情异域风情更像是中亚，甚至中东那边的那种风情，所以让咱们看到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很新奇。它跟北疆不一样的是，因为像我们知道的很多北疆的地区，你包括从乌鲁木齐开始，还有就是这个今年最火的几个地方，一个可可托海是吧，一个纳拉提草原，这些地方它可能这些地方一个名气更大，再一个就是像纳拉提就属于典型的那种哈萨克人聚居的比较多。哈萨克人实际上他的习俗啊，包括他的一些这种他的养马这种游牧的传统，实际上是跟蒙古人是非常像的。所以他们那边的你可以看到的是，就是更多的是有点像那种草原文化呀，然后像那种就跟咱们在内蒙看的差不多，实际上包括他们住的那个哈萨克毡房，你老远一看你就会以为就像蒙古包。所以它整体的文化是一个更融合的，就是北疆是更融合的一些文化。然后在南部呢，就是在天山南面的，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南疆吧，这一带呢可能更是有更多的这个就是说更浓的这种维吾尔族的文化，然后当地的这种古老的建筑，然后古老的这种巴扎，就是这种街市啊等等，还有他们传统的一些烤肉文化，然后等等的这些都可以感受到更地道更原汁原味的。 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最大的就是在这个和田周围，就是其实在南疆很大一块地方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在北部没有的，在世界上也非常罕见的啊，毕竟是第二大沙漠，就是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 嗯， 这个沙漠呢咱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作为游客来说呢，穿越死亡之海对咱们游客来说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的事儿，因为呢川沙公路已经修通了。 嗯， 所以对，所以自驾的话我其实特别推荐去这个地方，因为就是以前让咱们小时候一说这个地方就是你就别去，为什么？它死亡之海，这地方你去了就是危险呀。 对， 现在一说哎，川沙公路你从这边从北到南这么一穿，哎，一个小时40分钟吧，你要开得快的话， 嗯， 它就是一条完全的高速公路一样的，因为它也不需要修护栏，是这样， 嗯， 就是旁边是那种防沙带， 嗯， 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天堑变通途那种感觉，然后让我们也可以不管是什么人，您只要那个身体还能上得了车，你还能坐得了车，哎，你就可以穿越沙漠公路。 哦，哎，小包子，你穿了是不是已经？ 那都穿了不止一次了呀，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就觉得，哦，走着走着，突然间外边出现了一片就像沙丘连面起伏的沙丘这种，然后呢，景色不一样了。 嗯， 那我们就觉得，哎，这地方还挺有意思。你看南疆就是非常广袤啊，很多这种干旱的这种戈壁，然后这种沙丘沙漠都非常多。等过一会儿，沙丘变成绿洲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再多心，因为车上很多人有的时候在睡觉啊什么的。 嗯， 等你再一醒，就发现，哎，怎么到和田了？ 嗯， 说刚才那个就是刚才咱们过那一片沙丘特别很好看，我觉得就是回程的时候我想再去照相。 嗯， 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刚才咱们过的那是什么？人说那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哦， 我说哦，我还当个景点啊，就过去了。 哦， 就让你感觉到，哦，这怎么现在沙漠就这么没有存在感了吗？就是。 哎，因为原来我小时候我还专门查过，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是新疆的，他不是那个少数民族啊，他是汉族，但是他是在新疆长大的，他还问过这问题，他说你知不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塔克拉玛干啥意思？我说不知道呀，他说塔克拉玛干就是进去就是出不来的意思。进去就出来， 对对对对， 然后 对对， 那大家对这个就有印象了，觉得这沙漠进去就出不来，那这去干嘛呀？哎，现在因为我没去过那块儿啊，我不知道。它就这个川沙公路，它等于是要比边上的沙子要高吗？不然我想象的，因为沙漠一刮风啊什么的，那不就把路就给埋住了吗？你找不着了呀就。 哎，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嗯， 在沙漠公路周围是防沙带。 哦， 就是它是用，就是这个防沙袋不是咱们练拳的那种沙袋，也不是防洪的沙袋，是防止沙子的那一个地带， 哦， 就是防沙地带， 嗯， 啊，这么一个防沙袋。 嗯， 这个防沙袋呢，主要就是跟他们当地人聊过，是一些就类似于什么沙棘啊、骆驼刺这种在沙漠中能够生长起来的生命力极强的这种草。 嗯， 然后呢，先用它们去。就是先雇一圈沙， 哦， 然后呢，在沙漠周围的这些沙丘，我们先把它水土给固住， 嗯， 然后呢，这个在应该是跟修路的时间同时的，前后同时进行的。然后呢，大概过了一两年以后，这个沙土慢慢变成了一些，因为这些植物会有根， 嗯， 然后它会固定住一些泥土， 哦， 它会生把它变成一些泥土，然后呢，再把这上面铺上一圈，就是那种田字格的。能够铺出去大概50米左右，沙漠公路的两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就是你能看到这些长起来的，这些用这种网状的结构，就是强行让它扶植起来的植被，然后这些植被第一生命力很强，第二它的固化这个水土能力非常强，啊，我们也就不追求什么其他景色了，因为说实在的，我们是上沙丘。上沙漠里我们也没打算去看那个绿化带，对吧， 对， 就是所以呢这个景色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壮观的，因为它每天的风沙你都可以明显看到，像有的地方呢那些沙丘它每天在移动， 嗯， 然后真的就会把那个公路中间埋上一小段， 嗯，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前面有一段公路突然间它就和周围的沙丘融为了一体， 哦， 就是那有一个大沙丘就被吹过来了， 嗯， 然后这沙子最后它的边沿就会埋到公路上， 但是因为有这个防沙袋呢，可能就没有，就是没有造成，就是说整体的，可能人家也每天清啊，这我们也不知道了就。但是呢，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是不是高出来？ 对，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建筑学，还是因为受力啊等等。 嗯， 就是它是低下去的 啊，真的呀， 就是 凹下去。 对。对，其实你可能就是在平路上修，只不过就让我、因为两边都是沙丘嘛，很高、所以让我们感觉可能是就有点比周围可能还矮一些，因为我们不管是从这个沙漠的哪边，你中间停车的时候去观景啊，你都要先爬上一个沙坡，然后才能到周围的沙丘、矮下去得好几米呢，最多的地方可能矮十几米，所以这个是我对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就这么想，就每天这个沙漠如果是风沙非常大，一直在这么恒定的再去东南西北的到处吹，你真修一个高出地表的十几米的一个路基，会不会时间长了反而就跟那个洪水冲击的那种桥洞一样， 也给埋了是 吧？对对，反而是就是人家那沙子肯定是在你那路基底下越堆越高，然后过两天你这是不是堆出来50米高的一个东西，过两天就变成平 整，但咱这个让你这么一形容，感觉是个沟，那你这沟是不是能埋？哎呀，这个你要说科技真是非常厉害，就是人家专门做这些的那些有科学家、有建筑工人，我觉得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太多咱不懂的这个知识了哈。咱那个脑子一想，觉得沙子一刮一个沟，应该一晚上就都给填上了，但是就填不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神奇，是不是？要不大家得好好学习呢，不然就像我和小包子一样，你就光感叹神奇，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哎，包子，我还看有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骑摩托都穿越这个路线了？我见 对， 是吧？ 因为它实际上这条路呢，就是它本身给你带来的震撼远远大于实际穿越的危险。 嗯， 对，然后因为你说。就是说我们去体验的时候，你听说哇，这咱们从小知道的大 IP， 对， 死亡之海，对吧？ 对， 然后这个非常危险啊，然后你知道的很多都是这方面的教育，但是你实际真正穿越呢，你只要把油加好， 哦， 你把你的这个汽车之前检查好， 嗯， 对吧？然后你保证你的这个机油啊、三滤啊、水箱啊，你保证你的刹车呀、然后你的这个不那个轮胎没有爆胎啊，或者说没有老化。 嗯， 你保证这些的情况下，你把油加满了， 嗯， 谁都能穿越过去 哦。 对，你就留你多了留4个小时 啊，总能穿了吧？ 哦、 就你开的慢，你中间停车观景，你留4个小时。但是咱们又说了，如果你中间真的出了问题 啊、 对吧？你马上就能感觉到来自死亡之海的这个震撼 啊， 对吧？恐怖 啊。 然后有第一个就是白天燥热，对吧？ 啊、 晚上冰冷，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没有水，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你可能面临的危险，但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骑友都敢去了呢？ 嗯， 对吧？因为这路上真的很多车呀。 嗯， 你赶上这个暑假的时候，你说你这中间爆了胎了、 嗯， 你在路旁边站一会儿，保证有人起码能把你人救出来。 哦、对， 对对， 你搭个车呗，对吧？ 对 对， 对， 你说这个中间虽然是没有加油站，也没有补给点儿、 嗯， 对吧？它确实是沙漠啊，无人区，但是呢。由于我们现在这经济发展的好，所以这无人区我们修一条路， 嗯， 你这你这柏油路，咔，你说随便穿，不用越野车，人大平路， 嗯， 那不就很容易了吗？这就相当于，比如说我现在从我家出门去趟密云， 嗯， 然后呢，结果路中间我车坏了，我相信没有一个朋友会因为从在北京去京郊的时候你车坏了而感觉到焦虑、不安， 对， 或者甚至陷入恐惧， 嗯， 对吧？对，因为实在是车太多了，你说大不了咱车扔这儿、咱先旁边吃顿饭， 对 吧？ 对， 对， 对， 再叫个救援、就给咱救回去了、所以在那边唯一的可能面临的问题就是说，在你这个车抛锚啊，一旦真的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那个当时电话没有信号，因为那中间确实是无人区，那你可能就得在路中间路旁边就虔诚的等一等、然后呢看见有车来，咱们好好的跟人家交流一下，让人别以为你是个这个劫道的或者怎么着的。当然车在旁边坏着呢，肯定也不会出咱们这种问题。 劫道的感觉也太悲哀了，就自己在那儿没水没电的。 就这么一小段您还泡吗？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你走新疆那种大美新疆啊，六分之一国土面积，你真的走下来，你就觉得真的 就这种感觉，就刚才那堆沙子是什么景儿？ 嗯， 司机说刚才塔克拉玛干沙漠啊，车完了，这就完了。 哦 车速挺快、 嗯、 也没看见有限速的、 嗯、 然后就是直接就开过来了、 哦、 就是因为你在其他地方走，你说开个几个小时，七个八个小时，然后你说咱们现在到哪儿了，那司机跟你说咱们还在这个线、 嗯、没出市区呢， 还没出这个线。对，这确实是就是在新疆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所以你就会觉得距离都不是什么事儿。我们就以一个驾驶单位时间来说，那一段确实不是很长，然后呢可能骑行的朋友最大面临的问题是有可能因为太热就中暑了。 哦哦，对， 所以这个比较危险啊、 哦、 尤其是我一说骑行，很多朋友想到的可能不是骑摩托车，是骑自行车 啊、 哦、啊，这个就很危险。 有骑自行车穿的呀？ 我现在目前看到几个这个有计划的，但是我朋友圈里面啊有很多专业的玩这个铁人三项的，包括这个就是玩这个自行车运动的这些人、嗯，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他们有人发起这项挑战，可能因为也是太虐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原来练过自行车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呢，美轮美奂是一个很好的风景。就是说，比如跑马拉松也好，或者我们骑腰也好，这个景色最好是中间在变化的。如果一直不变的话，那我们也会觉得无聊，甚至会你一旦产生疲劳的概念，你就很难骑出去了。所以呢，他们可能现在更多的会挑战一些路边上补给会更丰富的一些地区。 嗯， 比如现在我看到他们有计划在走那个315。 哦，这是国道。 315就是，哎，就是青甘那个大环线中间有一段，北线从那个甘肃往西走，然后一直到芒矮，就是到恶魔之眼，然后再过去到新疆的哈密，然后一直能穿到，就是等于就是从甘肃的北边，然后一直往西，然后到青海，然后他们就想走那个。为什么中间又经历了大漠敦煌，又是雅丹乌苏特雅丹地貌，然后一直又经历了这个恶魔之眼这种，当然他们也不会去到那儿，但是这一条315国道是一种让你感觉到很多变化的景色。 嗯， 走这个川沙公路呢，就尴尬了一些，就是比较 也没啥景色，是吧？ 对，主要还是干 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要挑战，必须得有补给车在后面跟着，我觉得相对安全一点、 哎、 啊。 可以做成挑战赛。 对，我觉得像刚才小包子说的，一景色确实没啥景色，然后那个中间确实也没人没信号的。我觉得，要是没有保障车，加上白天又那么热，不太适合大家，就是冷不防自己愣了吧唧的就去穿，实在是确实有点危险。 对，这个、很不现实。 对， 这个不仅不现实，而且并不理智。 对对， 千万不要做这种尝试。 哎，咱们刚才把这个进去就出不来的这个塔克拉玛干说了一下，现在是能进去也能出来，这名儿现在都不行了，都得改，对不对？塔克拉玛干以后不许叫了，对，现在都有 2.0， 对吧？都已经有这么好的公路了，一个多小时开过去了，太开心了。哎，但是好多朋友可能对于新疆，去过新疆的朋友可能印象更深，因为新疆实在太大了。大家可能玩吧，有好多，有可能这趟旅行团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现在这还是可能在北疆，在北疆那些大家觉得开发的比较早的城市啊，那个旅游的景点群。南疆大家可能会觉得交通加一个更字儿，是不是更差？是不是要走更长的路？包子会吗？ 对，它有一段，有一些地方呢，一个是开发的可能比较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作为自驾来说，坐车也好，可能更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有限速。 嗯， 然而且呢，出于这个安全原因呢，很多这个城与城之间它会设一些检查站。 嗯， 然后呢，这些检查站就是在尤其从去年开始，因为它加了一个核酸。 对， 也就是说你会查你健康码和核酸。 嗯， 所以呢，这些在我们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检查站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行程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嗯， 对，这个是可能要去南疆，可能提前得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嗯， 然后呢，其实核酸呢，现在新疆呢，大概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说很容易做，也不是说那种说非得这个要怎么样了。然后它呢，很多地方是做完你可以走，啊，就是说对， 现场给你做免费给你测核酸，测完了你可以走。 嗯， 然后呢，反正有结果他们会追到你，因为你 对对对 你在这个你的手机号包括你的， 嗯， 对对对，都会留。然后呢，行程码有问题的，可能你就会就受到一些个当地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影响。 嗯， 然后你可能这个地儿去不了，或者那个地儿给你劝返了怎么样的。然后这是比较实际的我们会遇到的问题。 嗯， 然后呢，路其实越修是越好，而且现在在南疆。 嗯 我这两年去明显感觉到就是很多高速公路也都修通了。 嗯， 然后呢现在从那个以前我去那个和田也算是南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 对， 和田地区呢现在他往那个西藏那边修，那个往格尔木那条路。 嗯，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就是上半年的时候我去那边，说已经快修通了。 嗯， 也预计不是今年，就应该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应该就修通了。 嗯， 如果这样修通以后呢，我们从和田一直往沙漠里走，就是往塔克拉玛干方向走。这条路呢以前是单条路进，然后你还得原路返回的。 啊， 然后现在呢，如果是以后修通了呢，这将会成为。很有可能成为一条新的自驾线路。 哦， 就是以前我们说新藏线，就是从那个西藏的大北线阿里石江河那边，然后过来，然后从新疆的这边过来，是一条新藏线。 嗯， 然后呢，这一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藏线的一条 2.0， 就跟那个川藏北线和川藏南线似的。 哦， 以后可能会形成这条路。这一条路线上，一个是你会经过沙漠，对吧？然后你在。到那边就变成等于是格尔木，实际上是青藏线上的这个后半段。 嗯， 从格尔木过去，那个就是等于那边连上的是青海格尔木嘛。青海格尔木再往下那边走的话，就是再往南走的话，直接就上去了。上去就是到那个雁行唐古拉，就等于从那个沿着109国道再进藏，再去拉萨，等于这条线就是。可以连起来了。 嗯， 那以前南疆的这些地方，它的当地比较闭塞呀，然后等等的，其实跟路有很大关系。 嗯， 一个是民航不通，再一个公路的话就非常难走，然后游客来的话很难会决策说我们在这儿住几晚什么呀，因为就是这里边什么都没有，我进来看完沙子然后我就出来了。 嗯， 哎，所以说这个从和田这个地区我比较看好的是，也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条这条线路。等它通车的时候，我可能会去好好探索一下这条路。 嗯，好，哎， 这样的话就连起来了。 哎， 对， 哎，包子，咱们上半段最后回答一个小问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下，说，这自驾是到当地再租车吗？还是你从北京开过去的呀？包子怎么过去的？ 我的天哪，千万千万，除非是特别有瘾的朋友，千万别自己从北京开过去，实在是太辛苦。但是也有现在特别多的朋友，我在新疆看见很多人是从这个内地开车过去的。这个很大一个原因是，第一，有一些那种老同志啊，他们是退休的，开着房车，就是时间，然后开着自己的改装的房车也好。然后那种就是比较好的那种 SUV， 像是 SUV 也好， 嗯， 他们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富裕的。 对。 然后那么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人家从北京开过来，人家这个新疆就没打算说玩个一礼拜俩礼拜就走，都是准备走个三五十天的这种。 嗯， 所以这种情况，那你租车肯定是不划算。 不划算。 对，如果是我们说大家说十一五一这种黄金假期， 嗯， 那我觉得对于咱们很多人来说，时间是一个最大的成本。 对， 所以这时候您就别在乎说那租车原来是300，现在是700一天了。 嗯， 你租这个几天车，你开那几天车的时间还不够你在路上折腾的了。 嗯， 还得过检查站，对吧？然后还得各种加油，还得考虑这些成本问题。你还不如直接飞到。你要去的目的地，很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误区，就是说，那我就从新疆，我就从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我玩一环线行不行？ 啊， 朋友，你三十五天真还不回来， 对， 就是 太大 了，对对对，太大了，你三十五天，你就北疆那一小圈7天，你能最到最远干到克拉玛依，你想走独库，你还得考虑当时那个独库通不通车什么的， 嗯， 就是根本还不回来，独库来半圈你都。基本上每天都在赶路了，所以呢，就是咱们就非常建议，因为新疆现在疆内的那个飞机航线非常发达， 嗯，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疆啊。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已经跟大家聊了聊塔克拉玛干沙漠，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旅行大人小包子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现在都能穿，是不是？当然您得开车穿，骑自行车我们就不建议了，走着就更不建议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在下半段的时候，重点呢，让超级小包子给大家计划一下，比如说眼巴前马上就要到的十一假期，当然了，希望疫情控制的非常好，大家可以任意的在国内玩啊，到时候好多人选择去南疆，这几天怎么计划，比如说要自驾，或者说您自己不自驾跟着团什么的，大家怎么玩，咱们接下来的下半段让小包子跟大家一块来说说。来，小包子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来，哎，小包子，咱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吧。你一般建议南疆大家要玩几天？咱们十一的这个假期，咱们就算那个借头借尾，大家比如说给你凑个九天，凑个十天，够玩吗？你觉得？ 那肯定是不够呀。 哎， 对， 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那你跟大家说说，你建议大家这咱们就以七天为限吧，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确实也前后也都借不了，就是七天。你觉得有哪些景点？大概这个线路怎么串？你觉得相对比较合适？ 一般像这个咱们像国庆哈，我比较推荐的是为什么南疆相对好一些呢？因为相对来说的南疆的人会没有北疆那么多，而且呢，现在像南疆这个喀什，喀什还有像阿克苏这种地方呢，是直接从北京有直飞的航线，所以这就让我们能躲开这乌鲁木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中转的拥堵成本，所以这个是我认为非常推荐的一件事儿。然后就是等于我们从北京来说的话，如果想去这些地方，我们不需要经过乌鲁木齐，而反而在很多的这些航空公司的航线选择也好，甚至说我们一般的坐线路来好，都会从乌鲁木齐走。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不光是从交通成本、拥堵成本，还有包括各地的防疫政策也不一样，所以你到一个地方，你就得跟这个当地的这个疫情防控来这个绑定。所以呢，这件事儿就让你多一个转机，你就多一次这些整个这套程序你都得走一遍。所以呢，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交通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方便了。然后呢，走这个疆内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南疆本身，当你落地喀什以后，这实际上本身就是一条很就是说有一条很完整的景这个观景线路在等着你。不需要太长时间。喀什呢本身这个老城就是一个既有这个历史建筑，又有这种非遗的这种很多手艺人在那传承，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做生意啊，包括饭店等等，它都是好几代人做。所以呢让你感觉到非常有人味儿，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有这种特色。在这样的地方呢，你住上两三天，我认为都不会腻。每天看着各种各样的古建筑，吃的这个让咱们内地人为之汗颜的好吃的这些烤肉也好，水果也好，你吃完了以后，你回来就觉得，哎呀，就回北京那几天的水果，我基本上是不敢碰的。 哎呦， 因为呢，你完全吃不到水果的味道，咱都不说甜不甜，就差这么多啊。所以说这个呢，确实就是很幸福。而且在喀什古城里，就是说我说了，大家可能都不信啊，就是有一种在咱们内地很稀罕的白桑葚儿 啊。 这东西，咱可能很多朋友说，桑葚不是紫的吗？ 对， 还对它有一种白色的， 嗯， 这个可能不知道是变异种啊，还是从西域引过来的品种，反正这个东西呢，吃到嘴里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的酸，就是纯甜， 哦， 甜到都有点齁。 哎呀， 然后呢，对，我上一次去正好夏天嘛，然后就是这上一波这个爆发之前，然后正好在这个喀什，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以后，我在喀什的古城里还真的努力去寻找了一下， 嗯， 就是这种传说中的白桑葚， 嗯， 因为他有很多人拿一个小盆儿，然后在那个路边上，然后就是在这兜售这个东西 啊， 然后后来呢，走到一个某一个街区，或者你走过某几个这种树荫的时候，你会觉得脚下特别黏， 嗯， 然后等我定睛一看，发现头顶上这棵树上挂的全是这个白桑葚 啊，桑树， 而且。对，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注意到， 啊， 也没有人去摘，因为可能太多了。 对。 然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就摘了一个， 啊， 特别好吃。 发现一个牌子以打药，是不是？ 对，当时呢也是没敢多吃啊，我也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呢确实是太好吃了。他们那个其实当地人很多就是，这就是他们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老城让你感觉到的就是一种很强的这种人文的气息， 嗯， 然后包括他们在那里边去做生意啊，然后做那种摆小摊儿，卖的东西也都非常有特色， 嗯 啊，所以喀什古城本身就可以待个两三天，也不会很腻，在这儿你可以今天吃个这个烤肉啊，明天吃个喝个这个鸽子汤啊， 嗯， 这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呢，从喀什出来以后，我们说刚才咱们说这个三山加两盆啊，南边这个。就属于这个昆仑山脉了啊。 嗯， 如果说呢，喀什实际上就是已经到了那个昆仑山脉的那个脚下，已经到它脚边上了。 嗯， 你往这个再往南走，往西走，就已经就完全就开始上昆仑山了，也就是说你的海拔就开始不断上升了。 嗯， 所以今年从去年开始，应该是从19年开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条网红公路，就是那个盘龙古道。 嗯。 啊，说短短的几十公里的这个道路有600多个转弯，啊，这就是一条非常壮观的，有非常多的盘龙古道。然后呢，这条古道就在离这个，就是从喀什向着昆仑山这个方向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它那一带也是有一个县城的，叫塔什库尔干，简称塔县。 嗯， 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塔县，因为这两年呢，很多这些车的这个自驾活动啊。然后他们都会选择这条盘龙古道，这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网红道路。 嗯， 然后呢，这条线路，一个是去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的能带航拍器，还是带航拍器。 嗯， 啊，不带航拍器的话呢，它这条路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人皆宜，人人平等。 嗯， 它有好几个地方，你是可以直接把车停在路边上，能看到底下的那个 S 弯。连续 S 弯， 嗯， 非常漂亮。然后翻过这边呢，对面就是等于你翻到这个山的这一面的时候，它的另外一边就全部远远能看到昆仑山脉，特别漂亮啊。这个塔县其实是非常漂亮的。过去我们说去塔县几个地方，一个是往这个红旗拉普口岸走， 嗯， 口岸是帕米尔高原，也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你中间会经过海拔4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一条。这个广袤的一条这个荒凉的公路吧，我感觉，然后两边是广袤的这种高原啊，然后越走越高，最后到咱们这个红旗拉普口岸。但是呢，因为这个疫情关系，所以现在呢，这个整个口岸那一边的路是断掉的。 嗯， 所以这段就咱们现在可以先不走啊，就是以后有机会开了还是可以走，因为确实很漂亮。 嗯， 然后呢，从塔县到这个盘龙古道出来以后。然后你可以绕一圈再回到喀什， 嗯， 那么也可以走一条就是相对比较小众的一条古道， 嗯， 啊，这个古道呢，我自己也走了一回，相对比较危险啊，在这儿咱们就不公开推荐了啊，就是因为是当地人会去走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相对来说它的整体的塌方性、危险性啊等等会比较大， 嗯， 以至于你走进山里边，它有一个检查站， 嗯， 那么这个如果是有这种地质灾害或者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他就不会让你继续往前走了，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所以这条路呢，就是一旦下雨，就是头一天下过大雨，或者这种最近这几天连续阴雨天气呢，大家就如果你听说过这条道啊，叫塔沙古道啊，如果你听说过， 你就不要往里走了。 嗯， 因为会，我就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条路只要前面下雨，后边几乎就是肯定是关的。 嗯， 你就进去开两个多小时，吭哧吭哧到那儿了，检查站说不让你进。 对， 你这个也是人家的责任，对吧？ 对， 他不让你进，你也不能说你让我进去吧。 对， 等你进去你就后悔了， 没有 商量。对对对，等你进去就后悔了，因为是在悬崖上凿出来那种路，你真的你就会后悔，我为什么要非要进来，对吧？你反正你也走不出去，你塌方的话，对对对，所以说没有必要啊。所以咱们建议呢，就是还是回到喀什以后呢，可以去另外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呢，还有什么美丽的地方呢？就是刹车。 嗯， 哎，然后还有一个最近两年刚火起来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比较相对比较难记啊，叫图木舒克。 嗯， 图木舒克是介乎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个位置。然后它的实际上，就是从如果你往这个阿克苏方向走，你就会经过图木舒克。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咱们说兵团建设起来的城市。 嗯， 哎，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起来的城市。那么从整个基础建设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因为是跟我们整个内地的这种基础建设，你看到的东西非常非常相似，就是一个很新兴的一个城市，然后包括它的这些图书馆呀、什么这种道路分割线等等，都非常非常的让你觉得，嗯，这个恍然感觉是吧？有点感觉跟咱们这个 回到咱们这边啊， 对对对，某一个县城一样。但是呢，因为当地的居住的人口，这个维吾尔族就是等这些少数民族，它是占绝大多数的， 嗯。 所以呢，这些人他就带来了另外一种这种文化的风情。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那个城市中心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 嗯， 然后一到了晚上，这些当地的这些维吾尔族呢就喜欢在那儿跳广场舞。 哦， 人家这个广场舞呢，说实话，那还确实真是好看 啊。 对， 怎么咱们这边大妈的那些你就看不上吗？我觉得也非常好。 就是我感觉呢，就是有点不走心啊，说实话。更多的呢还是以锻炼自己为己任啊，就是咱们这边的广场舞更多的是吃多了啊，吃完晚饭出去几个朋友约着咱们去溜达溜达，或者去消闲一下，对吧？跟着你，哪怕其实咱们的广场舞主要就几个动作，扭、走、甩，对吧？基本就是几个动作。 你还挺瞧不起，哪天你去跳一个我看看。啊， 我还真跳不了，但是我喜欢看啊，我喜欢看，就是这个呢，确实是你起码的一些个，就是说，咱们说经常看广场舞，大家基本上都走过去的，赶紧就走过去了啊，除非是有这个爱好的，一般人不会有这个，就是说想加入他们的欲望，甚至呢不会想说我看一会儿，对吧？这个也没什么可看的，除非有跳得特别惊艳的，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个新疆呢，不管是哪个城市。就是当地人，他晚上也是用一个大喇叭，然后放起他们那些音乐，他们叫买起来，哎，就是跳起来啊，跳起来买起来，这种音乐只要一放起来，然后呢，就会有人自发的就围成一个圈，他们也有人喜欢看，哎，特别有意思，哎，但是人家这个跳舞呢，就是咱们也知道啊，咱们这边很多以前那些舞蹈演员啊，包括那些人，很多就小孩从小恨不得就会跳舞，哎，他就是这么一个全民载歌载舞的民族，所以看起来特别赏心悦目。因为他们每个人，甭管是胖子、瘦子、老人还是女孩，他跳起来，他一个举手投足之间，全是专业的舞蹈动作。 哎， 就让你觉得，哎，每个人身上他都有一种节拍， 嗯， 就是音乐已经融入他们的身体啊，所以非常好看。 嗯 啊，这个图木舒克呢，还有一些遗址，比如他有最有名的叫图木舒克唐王城， 嗯， 就在国道边上，啊，一个山头上，你从。甚至都不用买票，你直接从国道开过去，你拿相机伸出车窗，我就能拍到图木舒克唐王城的全貌， 嗯， 特别漂亮啊，免费的给你参观的一个景点。就是一般呢，如果你没有一个这个当地的这种这个专门的专业人士带领的话，你也进不去啊。就是它算是一个办考古的一个学术化的一个交流工作才能进到里面去看。里面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陶器的碎片， 嗯 啊，非常好看。 嗯， 然后呢，这一条路呢，其实刚才给大家捋的呢，就是说，喀什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觉得它好玩呢？一个是它本身的魅力，再一个就是它周围会有很多的让你选择的这些可以选的这些选项。比如说我时间特别紧，咱们租一个车就去玩一趟这个喀什塔县，或者去刹车， 嗯， 然后呢，或者去图木舒克，你这一圈呢玩个三四天也能回来， 嗯。 时间特别紧的朋友就可以这么安排，而且呢， 把车还了以后，在喀什有人说可以住两三天呢。 嗯、 除了它的老城之外，喀什还有一个香妃墓。 哦， 香妃墓算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非常有维吾尔族特色的一个墓。 嗯，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陵墓，而且是从清代开始就保留的非常完好的一块。 嗯， 所以咱们去的话，一个是看它的那些从那个时期从。应该是伊朗还是哪儿进来的那个瓷砖啊，大概距今大概300多年了，应该是300多年前的这种伊朗进过来的那种瓷砖，颜色非常非常的就是翠绿翠绿的，还不知道好像是用一种专门的工艺，这个东西到现在它那个砖还有包括它那个门口的那些就类似于有点像那个琉璃做的那个琉璃瓦 啊， 这东西呢掉了以后咱们现在用现在的工艺去补， 嗯， 根本做不出来那颜色 哦， 就是哎，就这么神奇，哦、 真的呀！ 就是这玩意儿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像香妃的这个又叫伊帕尔汗，伊帕尔汗这个墓的时候，就是去看呢，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本最后的它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个特别圆形的一个建筑，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看点。 嗯、 然后它香妃墓现在旁边也做成了一个巴扎，就让我们的游客可以去吃饭可以去买一些东西，它就做成了一个专门给旅游面向旅游市场的一个消费，一个综合的一个消费市场。这个对于咱们游客还挺友好的，因为它整体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里面的很多这些东西还是非常有本土特色的。 嗯，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香妃的演出，这个演出也不错啊，就是它是把整个香妃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一直到怎么就是它的。半生吧，然后这么一个事迹，然后变成了一个舞台剧，载歌载舞的这样一个歌舞剧吧，歌舞剧，然后给你演出来啊，中间的包括他的唱词等等，咱们听不懂也没关系，反正有文字，底下有那个字幕，就是在剧场里面看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在喀什去体验的， 嗯， 所以喀什是我首推的，因为它的交通非常方便， 嗯， 啊，咱们从北京飞过去，据我自己感觉，这可能是中国大地上飞得最远的。国内航班了， 嗯， 应该是5个半小时。 妈呀！ 对，就是从这还是从北京飞， 嗯、 因为没有从黑龙江飞喀什的航线， 哦， 它没有这个航线，所以我现在自己感觉啊，嗯、我自己坐过的目前来讲，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最长的了， 嗯、 就是从北京飞到喀什，因为它是咱们中国的版图的最西南角了， 嗯。 对，其实我觉得我还真没有，如果有朋友坐过比我这长的，除了那个延误的啊，除了延误的，就是咱们说正常飞行。 我刚想说，我也坐过好久的。 对， 在飞机上 坐了一个7个小时。对，你要这么说，我上个月回来，我还坐了一个7个小时呢，只是从西宁回来啊。 嗯。 我中间还专门打了一趟天津的，最后我从天津才回来的。啊，这个不算啊，咱就说正常飞行时间的话，有人说是从这个东北。从哈尔滨飞到什么海南， 嗯， 我相信这也很远， 嗯 啊，但是我也想 battle 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从北到南最远，还是从我这个是从东到西是最远的？ 哦、 我也想 battle 一下，对，这个确实也挺神奇的啊。等你下了飞机，你就觉得哇，整个因为人也在高，它那个海拔也相对比较高一些，就是新疆的整体海拔都比较高一些嘛，但是不会有高反那种，很舒服，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一个是很方便。从我们这儿到那儿，你只需要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大交通。 嗯， 然后你到了以后，因为新疆的海拔高，啊，它的落日时间也比较晚，所以咱们一般安排时间，你安排到晚上8、9点钟，你说哟，今天都8、9点钟了，咱还没问题啊，太阳一定不会落山，我就把话放在这儿。 他们都是我去乌鲁木齐找我大学同学。我大学同学跟我约晚饭，跟我说：“那咱晚上10点吃行吗？”我说疯了吧！我说10点 咱这都夜宵 了。我说10点该睡了。人说不会不会，我们那个什么7点多才下班，就是那种。 对对 对, 对， 人家整体会往后延2个小时到3个小时。 对对 对, 对，人家那边一般说9点半，你说约个饭，然后当地朋友就会说。 嗯， 为什么约这么早？ 嗯， 我就说，这不是9点半？你这人说那个这样吧，咱们10点好不好？9点半我刚下班也来不及。我说哦，这么回事 儿。哦，对对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大家 整体上班时间比咱们晚。 哎，去那儿习惯一下，就是那一天特别长。对于咱们这种5、6点恨不得好多人就起来的那一天，真的你过得贼长贼长的。 对对对对对，到那儿你还也得适应一下，到那儿也得稍微适应一下。然后所以呢，就是晚上你不用怕，就是说时间。 这个不够用，尤其是像咱们新疆的旺季啊，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它的日照时间非常的长， 嗯， 所以呢，我们一天有的时候说，哎呀，这安排景点，你这一天安排这么多景点，你这玩意儿玩得过来吗？ 嗯， 等玩到最后，不是你玩不过来，是你玩不动了， 嗯， 太阳还在那儿挂着，你都觉得你又觉得，哎呀，不去不好意思，对不起这么好的天儿，但是你又觉得实在是干不动了，再一看表啊，从起床到现在已经14个小时了，竟然太阳还没落山啊！这实在是扛不过他。 嗯， 所以呢，这个是也是我推荐的，从喀什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那边的一个最好的地方吧，因为它的日落时间会更晚。 嗯，哎，在包子，咱们还剩个1分多钟的时间，哎，你可以跟大家聊聊。咱们到那儿以后租车什么的方便吗？如果像比如五一啊，包括中秋啊这种集中的假期，租车是不是得提前订啊？ 对，方便是方便，但是建议大家第一是一定要提前下手， 嗯， 因为提早下手的话，一个是你能抢到车，再一个就是车的价格会相对的没那么贵，这跟抢机票酒店是一样的， 嗯 啊，只要你有。前提是确定了这个 行程 你的出行、 啊、 对行程， 嗯， 就先把车给它 book 好、 嗯。 然后呢，对于很多从内地第一次过去的朋友，尤其是如果你们想去我刚才说的塔县、 嗯、 塔什库尔干那边，因为它涉及高原、 嗯、 啊，我强烈不建议自驾过去。 哦， 因为第一个是危险， 嗯， 就是很多很多咱们没上过高海拔的朋友的司机，我可以给你说一件事儿、 嗯， 就是在你上高海拔的时候，你会容易犯困。 哦。 就是说哪怕你不高反，但是因为它空气越来越稀薄，你在爬这个昆仑山的时候，你在海拔往慢慢往上升的时候，过这个垭口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犯困，脑子缺氧就会这样。很多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有的很多朋友上飞机的时候， 嗯， 你平常没那么困，哎，你一上飞机过一会儿你就睡着了， 啊、对, 对对， 等你再醒的时候，飞机已经飞到这个平流层了， 嗯， 对吧？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飞机会减压， 嗯， 哎，它就是会让你觉得犯困。 哦、 所以说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爬山的时候，内地司机刚一过去，实际上是挺危险的。当然，这个对对，有高海拔经验的，我就一说我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嗯， 所以这个呢，我推荐呢，像第一次入疆的朋友，你也不知道当地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政策，包括限速等等。 嗯， 其实这个还是我不太推荐的。 哦， 啊，你自己开车可能你觉得便宜，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加油啊，包括你的车有什么磕碰啊，实际上还挺麻烦的、 哦、 啊。你不如去包个车， 嗯，就是带司机的那种。 对对对，带司机的那种。因为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相对来讲，如果说什么什么州什么什么这个嗨租车全都没了的时候、嗯，然后呢，你再去问这些包车的，他们有可能还会有富裕的车 啊、哦， 就是他们还可能因为是司机嘛。就是国庆五一十一人家可以雇几个兼职的来， 对对对， 对吧、 嗯、 一定通过正规渠道啊，因为通过正规渠道的话、嗯、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就是再去找他的这个理赔啊， 对对对， 包括保险、 嗯、 千万不要通过一些不正规的渠道、 嗯、 这如果你定了的话，咱们不说考虑这个经济成本问题，因为你现在定的时候可能他报价比别的便宜， 嗯， 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最后涉及的损失人身安全都不是，对吧？都是第一位的。咱就说不说人身安全，你哪怕是他对你的这个经济财产啊，造成一些其他的方面的损失，可能就更得不偿失了。 嗯、 所以我强烈不推荐啊，找这种非正当的这种机构啊，包括私人去订这种车。 好， 但是你可以通过正规的旅行社来订。 哎，好了啊，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小包子给大家这么多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还没说完，咱们下周有机会再让小包子跟大家说说更长的，比如7天10天的假期，大家怎么玩啊？也感谢小包子， 好的， 下周有机会咱们再连线哈，再见。 好的， 哎， 嗯。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经济记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垂死坚持啊啊啊，已经知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2点半小时，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气炸拉着一只仿佛这时间已经生活有所掩饰。